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北京正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正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多快乐。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多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 7.6 文化娱乐最前沿，876资讯。 3000平米玉文化展厅，万件正宗和田子玉实价销售，新疆大厦国玉文博馆。 特普利墙纸，经典传承1976，8小时急速墙面换新，植物铺贴更环保。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876资讯，我是小东。今晚国家大剧院2018五月音乐节将迎来两场音乐会，作为音乐节的闭幕演出。约夏贝尔与田野里的圣马丁乐团音乐会以及午夜玫瑰情迷意大利爵士音乐会将接连奏响。约夏贝尔是美国的著名小提琴家，曾获得格莱美奖。田野里的圣马丁乐团则是一家英国历史悠久的乐团，他们将共同为观众带来巴赫的 A 小调小提琴协奏曲、柴可夫斯基的弦乐小夜曲等经典曲目。午夜玫瑰情迷意大利音乐会邀请了两支来自意大利的爵士乐团演奏小心情、黑色精灵、眩晕蓝调等曲目。音乐厅内的演出结束之后，午夜玫瑰将延续以往的惯例，艺术家们邀请观众走进大剧院公共空间，在玻璃幕穹顶映衬的夜色当中，为观众继续送上自由浪漫的即兴演出彩蛋。广州大剧院联手香港演戏家族联合制作的原创音乐剧《朝暮有情人》今晚将登台天桥艺术中心，参加第3届天桥华人春天艺术节的演出，展现香港音乐剧的魅力。音乐剧《朝暮有情人》讲述了粤港两地三代人的爱情故事。央视综合频道今晚将播出《朗读者》第2季第3期，节目以生命作为主题，邀请著名影视演员胡歌、著名企业家王石、优秀小说家阿乙、中国植物画第一人曾孝濂、野生动物保护工作者黄宏祥一起用朗读探讨生命的意义。今晚由江苏卫视打造的音乐唱作真人秀《无限歌谣季》将播出第6期，五组搭档将在今生第一次演唱会上带来精彩的原创音乐作品。老不容易组合毛不易和张绍刚将深情演绎父子对话，张绍刚在演唱完毕之后更是泪洒当场。安徽卫视全新制作的综艺节目《一起来跳舞》今晚开播，在节目当中，观众不仅可以看到金星以舞者的身份首次献舞荧屏，还将看到金星现场教学，为舞队提出专业建议，帮助优秀的广场舞在全国推广。湖南卫视益智互动推理秀《我是大侦探之鸟不拉屎奇遇记》下今晚继续播出。本期节目当中，鸟不拉屎的秘密将被一一揭晓。节目中黄磊再次上线，连环提问把控全场，气场太强吓坏了吴磊和邓伦。浙江卫视高能少年团第2季第5期节目将于今晚播出，节目将走进四川传媒学院，王俊凯、杨子、张一山、王大陆四位少年团成员以及飞行嘉宾杨迪、刘维纷纷换上了学生装，融入到这片青春的海洋。这期挑战的主题是高能主播的进阶之路。东方卫视励志综艺《青春同学会》将于今晚播出第2期，在最新发布的预告片当中，来自上戏04级的陈赫、郑恺、张殿伦三位好兄弟在拍戏过程当中画风突变，矛盾频现，重压之下，三人最终会为观众呈现出怎样的作品，节目当中将一一揭晓。以上内容是由小东为您编辑并播报的。 延续百年味道的秘制川渝老火锅，匠心锅底，良心食材，小西街80号火锅店。 中午好，朋友们，下面为您播送北京市专业气象台今天中午11点都为本台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本市天气转阴，有雷阵雨天气，局地可能伴有短时大风和冰雹。受上游的沙尘影响，本市西部和北部地区可能会出现浮尘，外出要注意防范。具体的天气是这样的，今天下午多云转阴，有雷阵雨，西部北部有浮尘，南转北风2级转4级左右，阵风6-7级，最高气温30度，最小相对湿度30%。今天夜间阴，北部地区阵雨转晴，偏北风3级转12级，最低气温16度，最大相对湿度80%。 天气预报播送完了。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诵读小站。诵读小站。燕子去了，有再来的时候；杨柳枯了，有再 在乌云和大海之间，海燕像黑色的闪电，在高 火柴的小女孩把手里的火柴一根接一根的擦亮了，因为她太想把奶奶留下。 对雨，雪对风，晚照对晴空，蓝红对去燕，素鸟对鸣虫。 一本好书，听三五知己读百家故事；一段声音，诵世代经典，品万千滋味。FM87.6，北京文艺广播，周六日下午2点，诵读小站，和你一起读书。 细细品味，好好读书。周六下午。下午的14:06，大家好，北京文艺广播诵读小站周六直播开始，我是静乔，我将陪大家度过一个小时的读书时光。那今天啊，来到直播间里和我们读书的这位嘉宾呢，大家对他都非常的熟悉，因为大家都知道我们北京文艺广播有一个特别出名的口号，叫做快乐很简单。那这个快乐呢，不仅是我们很多主持人给大家送出的很多综艺的节目、娱乐的节目，更重要的一点啊，就是我们播出了很多相声作品，有很多相声名家也曾经来到过文艺广播，给大家带来了很多很多的欢乐。那今天呢，我们将跟大家一起来分享的，来跟我们一起读书的这位嘉宾啊，他的声音在文艺广播，特别是我们很多熟悉北京文艺广播的听众朋友们，肯定都非常非常的熟悉。那他是谁呢？我呢，先不让这位嘉宾介绍自己，先让这位嘉宾呢说两句话。您不介绍自己的名字，让大家来听一听，大家可以在诵读小站的微信公众号里来互动，你告诉我，哎，大家有没有听到这位嘉宾他到底是谁？您先跟大家打个招呼。 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好久没和大家见面了。本来电台啊就见不着面，闻其声未见其人也，就说的是电台。电视台嘛有特点，能够看见，可是功能不一样。电台有电台的功能，电视有电视的功能。我是谁不能说呀，这不告诉我不能说。 对，主持人现在不让说。那大家听这个声儿，大家有没有听出来到底是谁呢？这个声音太熟悉了，是吧？大家可以在这个诵读小站微信公众号来告诉我你的答案。那如果你答对了，哎，已经有朋友回复了哈。如果答对了的呢，我们将会有奖品送出。哎，已经有朋友猜出来了。太熟悉了。 我猜的不算吧？ 您不用猜，咱们听众朋友已经猜出来了。常贵田老师，咱们这位叫刘海平的听众回答说，常贵田老师， 没错， 没错， 就是常贵田。 哎，我们欢迎我国著名的相声表演艺术家常贵田老师来到诵读小站，来到北京文艺广播的直播间。我这个时候特别想鼓掌。 好， 来鼓掌一下。同时啊，咱们今天还有一位嘉宾，北京图书大厦营销策划中心的主任徐锦，也欢迎。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徐锦也是我们诵读小站的老朋友了。今天呢，陪同常老师一起来到了咱们电台，要跟大家分享的是一本常老师最新出版的一本书，叫五读俱全。这个读呢是独特的读。刚刚大家听到常老师跟大家打招呼呢，肯定想，诶，这是不是空中笑林呢？是不是这个开心茶馆啊？告诉大家不是，咱们2点到3点诵读小站的这个时段啊，先请常老师来跟我们分享一下他最新出版的这本书《五读俱全》。那在下面的3点的开始的开心茶馆节目呢，我们做了一个特别的编排，那就是将播出常先生的相声选段的集锦，大家也可以继续锁定文艺广播。 我明白了。先跟大家谈书， 对， 谈完书以后再播几段我的相声， 哎，对， 让大家巩固一下。在相声当中听到的什么和听到我的声音，熟悉一下我的声音，是这意思吧？ 对，而且我觉得特别难得的一点是，今天您不是来到这个我们的直播间，不是以 单纯的相声表演艺术家的身份，而是以一位作家的身份来跟大家一起打招呼。 作家呀，叫相声艺术家，从事相声这行业还说得过去，如果说是作家真是不敢当。这个作家我发现真是太难了，所以就印这本书《五毒巨人》这本书来讲，其实200多页这本书来讲，这手续太繁杂了，而且呢工序更繁杂了，而且检查来检查去，而且每个相片每个字那个编折 都要仔细的 改反复的修改，反复的 校对 教，而且这校对来讲呢还要原稿，原稿校对以后不好还也要改，所以从头至尾都是他帮助我。应该在这儿，我在真是印刷这个工人我还没去看看他们，我哪天我也去看看，可能就更复杂了。这一本书的出现来讲看着很简单，拿这本书有什么呀，其实经过多少人的手，多少人的劳动，多少人的热情的心血在里显现出来了。我这书叫五毒俱全，大家一听五毒俱全， 这个毒，这个 毒、五毒嘛，就是吃、喝、嫖、赌、抽。 怎么能写这样一本书呢？怎么能是这样的一个主题呢？ 这其实呢，这是相声的手法。相声有很多包袱呢，是借字嘲音，借的字，其实不是这个字。我这个毒就是独特的毒 哦，独特 不是毒素的毒。如果真是毒素的毒啊，那么大家可能今天就听不到我在这儿跟大家说话了， 对， 也听不到我和大家聊天了。我就里边先得审查审查再说吧。 这书那个像徐锦他们图书大厦也就不敢卖了。但是咱们是 独 特的 毒， 这 个、毒 是 独特的毒。那哪五个独特呢？ 哎，对，哪五毒呢？ 我给大家介绍介绍。 对，请常老师来为我们一一详解一下这个独特都有哪五方面。 其实你一翻篇头一页就是五毒俱全，是呢，闽南人给我写的一个题字。这个题字本身来讲，他在题字的时候就跟我说，我还以为你是独特毒呢。我说对，就是独特的毒啊，就是独特毒。他给我写了几个毒，哎，也挺结实和直击。因此呢，这五毒和独特的毒还是毒素的毒，有好多人闹不清楚。我写这五毒是五个 独特的方面， 独特的方面没有的。第一个方面来讲，这也不是吹嘘自己，我是烈士子弟， 这是事实。 我父亲常宝坤众所周知相声艺术家，但是51年的时候他去朝鲜慰问的时候，慰问中国人民志愿军，他光荣牺牲了，国家追认他革命烈士。这是第一个。我们家呢14个人，到目前为止啊14个人说相声 世家， 相声世家。又是相声世家，又是这样一个家庭的人，真是独特的革命烈士，相声世家很难搁在一块儿，就在历史上中，哎，他就在一起了。 对， 因此呢，很独特，这是第一独。您听着是不是独特呢？ 很独特了，已经。 如果您觉得不独特的话，您也可以给我想想主意，咱再重新写一本。 咱再那个写一个2.0升级版。 这是第一读。第二读呢，我是部队成长起来的，我58年就参军了，一直到现在，一直是海政歌舞团的演员， 一直从事到现在，这也有，哎呦，今年是58年，今年18年，60年。 今年这是正好60年， 60年、一个甲子，一个甲子 之中，我就在这一个单位就待了60年，为战士服务，为兵服务，为巩固和提高部队战斗力服务。这是我们的口号，这是我们的目标，应该做到的。真正做到这一点来讲，应该说说难也真难，说不难也真不难。 那您说在这60年当中就没有机会去换个单位什么呢？ 也因为个人的问题呢，曾经想换过，但是呢上级没有批准， 不放你走。 不放我走。我觉得今天回过头来再看这问题，也得感谢上级。真不走还真对了，也许走了连着说五毒之第二毒 都没有条件了，没有说辞了。现在来讲，我在部队待六十年，一直说相声，一直在海政文工团一个单位的，没有。 嗯， 不是说非在海政 啊， 就是在 一个 单位。 嗯， 没有。 哎呦， 挪来挪去，动来动去，像我这儿不动一个单位的，我还真是没找着一伙伴。 哦， 就只此一家，别无分号。又是一读， 又是一读， 这是二读。 哎，咱们听众朋友们今天也是第一次在我们节目里面听到了常老师为我们揭秘哈，六十年在一个单位，这也是其中的一个独特的方面。 我在书这个书一开篇， 嗯， 就写的是五读的来源。 嗯， 为什么叫五读？ 哦， 两读已经给大家简单介绍了。 嗯， 如果您想详细知道的话，您就买本书看一看。 对， 当然了，你要不买也没关系。嗯，我送您一本。 听您的相声，拿着您相声的视频什么的，常老师，我是您粉丝，能不能送我一本书？ 嗯，不用。这次我看也给我创了好多条件。嗯，他们像他们，我坐在我旁边，就刚给你介绍了。 嗯 啊，这个在朝阳公园 的书市，对，2018 北京 书市。 嗯，而且呢，还准备再搞一次介绍。所以这样的情况下， 嗯， 就给我创造了好条件。 嗯。 向大家介绍更多， 也让大家能够就来到现实当中和您面对面的进行交流。 那么第三读是什么呢？ 嗯， 说来第三读难就难在这儿了，是部队当中六十年。这六十年当中，应该说祖国大大小小的岛屿，祖国大大小小的海洋和所有海湾等等这些地方我都去过了。 哇，那真的是走过了不少地方。 部队当中，我们海军部队当中有各式各样的舰艇。 嗯， 这潜艇也好，潜艇也好，有是合的，有的不是合的，有什么动力不一样的。不管什么动力，也有小船，小船也有各式各样的。但是有一样，只有一种船，我到现在没上过，航空母舰。 哦， 我想准备打个报告呢。 去航空，嗯。 说一声，我去参观一下，或者是呢，我到上边给我们亲爱的海军战士再演最后一次演出，这也是完全可能的。 哦， 我们领导已经答应的，完成我的夙愿，那我自己在努力，我想把这夙愿完成。 嗯， 为什么呢？因为海军是生我养我的地方。怎么是生我的地方呢？我生在海边儿。 哦，您不是在天津吗？ 天津就是海边啊。 哦，在海河边上。哎，我怎么 听 着渤海渤海边，渤海边。 海河边上就是河边。 河边河边，对。嗯，渤海边。 渤海边 上。嗯， 这样的话呢，我就生在海边。 嗯， 我从16岁开始一直就海军。 哦， 八年吗？ 从16岁就参军入伍了。 就参军入伍了。 哦，哎，那您说那个。嗯， 跟现在不一样。嗯，那时候我们入伍的时候，我是叫做干部，学员干部。学员干部拿多少钱薪金呢？39块钱。 哇，那还挺多的吧。 应该那个时候说还 可以。还可以，那 种。对，应该还可 以 的吧。 反正够。 嗯。 嗯。而且还给我妈妈10块钱呢。 哦。 这样说，我那时候开始养家了。 嗯。 开始的还够。但是说要按今天孩子们的惯例来说。 嗯。 他很奇怪，您才拿30多块钱，吃顿烤德基都没有了，就 是，这物价也不太一样。哎，就是您刚刚说在海军，很多这个部队，特别是边防的部队，您都去过，像是一些潜艇部队呀，就是下潜艇，您都去过吗？ 潜艇啊， 啊， 潜艇最难的是睡觉， 对，因为里面太狭窄了。 你说太对了，你去过吗？嗯， 我听说过。 哦， 嗯， 那创造机会请你们去参观参观也可能。 哦， 潜艇呢，刚才我说了两种动力的，一种核动力的，一种非核动力的，就普通潜艇。这样潜艇来讲，可以说啊，在我们的海军当中逐步成长了大，现在越来越多。而潜艇最难的一里边空气不是 流通。嗯， 它就是 密封的。 密封， 对，密封它这样的。另外一个呢，这个人老不见太阳啊，是不行的。 对， 而潜艇大部分时间是在水下。 嗯，所以 不见阳光。 对，官兵们特别的辛苦， 所以战士们特别辛苦。 嗯， 而且呢，潜艇上不能演出，在潜艇上，为什么？他这个门呢，不跟这个 门不一样，现在都是四四方方的门， 嗯、 长方门， 他们是圆的门， 各车样的。 嗯， 其他舰艇呢，也甚至通道有门，没有、有的没有门也可以。潜艇各个舱室都是隔断的。 嗯， 从这个舱室到那个舱室不可能，是个圆的门，拉个大铁门，你进去得爬着过去。 哦，那您真的是特别深入的去到了这个一线的部队去跟官兵们进行交流和沟通。 更深入的还不在此。 哦， 那就是第四度了。从抗美援朝我没有参加过，我父亲在朝鲜牺牲了，给我们做出榜样，向我们提出号召，继承革命先烈的遗志，完成未完成的任务，是这样。因此呢，我那时候参了军，去完成他未完成的任务，继续慰问我们的可爱的部队。 嗯， 那个时候开始，可以说呀，我就没离开部队的战争。 嗯， 因为咱们一直在有战斗，在有战保卫祖国嘛。你比方说， 这个越南 啊。 越南保卫战您也到一线去了。 到何止到一线呢，在那里待了九个月。 哦，这么长时间。 对，将近十个月的时间。 哦， 这还不算多，还有比这长的，将近一年的去西藏。 哦， 西藏当时有叛匪， 也是要去西藏慰问。 对， 而且西藏是高寒地带，能在那待一年，哎呦，我觉得我们的艺术家真的是啊，那个太辛苦。 你主持人这经验和这介绍的头头是道，真是这样。在西藏最难受的是气候的恶劣。 对， 嗯，今天如果有上西藏玩的话呀，我还劝这些朋友们，您别认为自己身体好没问题，不是这样的。也许身体非常好的朋友到那儿出现问题了， 嗯， 身体不好的也许没事儿， 嗯。 关键不在于那，关键在于您动作。您千万别从车上往下跳，很快的离开那儿。您是把动作都放慢，放慢多少啊？您觉得乘二吧，加一倍。 哦， 您抬起腿来，现在您就下去了，不行。慢慢的动作。慢慢抬起来，再慢慢放下，你再下去，问题不大。 那咱在高寒地带说相声，这个语速也会变慢一点吗？ 你逼着你必须慢 啊，就是你的身体可能会受不了。 对， 嗯， 你快不起来。 哦， 但有的地方也非常好，不是所有西藏地方都这样。 对对对，是。 你比如拉萨就好一些， 嗯， 到了林芝就更好一些。 对，林芝 哎，那就更好一些了。 嗯， 而且那地方，嗯，到林芝的地方跟公园似的，非常好。 嗯、是。 所以这个还是不一样， 嗯， 身体不一样，您这个量力而行，千万别这样。当然这不是我书中所说的。 这常老师给大家如果今年去西藏玩的一个贴心的小建议。那咱们再说最后一读，还有一个独特呢。 大家都知道我的常贵田， 嗯， 都知道我们家姓常，我祖父常连安，我父亲常宝坤，二叔三叔四叔五叔六叔都那么多叔叔还跟我一块都姓常。 是啊， 我姓常吗？我真正姓什么呢？不告诉您。 哎呦喂，您、这个、 请您买这本书，看我这本书，您去了解一下我到底姓什么。 哎呦，我们刚刚这个在微信平台上啊，还有朋友来说，那今天节目包袱肯定不少。这常老师给大家留了最大的一个包袱啊，这个我们真的是非常好奇。 这可不是包袱了，这是包袱。 嗯， 这包袱得您自个儿扛。不，什么意思呢？因为包袱来讲本身是逗笑的， 对， 笑点就是包袱。按我们术语，为什么叫包粉？等有时间我再向大家汇报为什么叫包粉。它这术语是有起源、有根源的。 嗯， 这两个人就是，但是今天来讲，姓不姓常不是主要的，因为现在我已经姓常了。 嗯， 我就是姓常了。当年不姓常， 哦， 姓什么确实有段很长的故事。 嗯， 很长的演变。就得买这本书。 对， 就得看这书。我这书呢都回答您了，而且还涉及到一个人，马季。 哦， 马季呢大家都知道，现在相声演员当中佼佼者马季。 应该说在某些方面是我们的带头人。他经常到我爷爷开的启明茶社听相声，不给钱，而且不要他的钱。为什么呢？就因为我

乐享端午，感恩父母。六月十八日，国图艺术中心音乐厅，听见经典，立体阅读。北京电台十一位主持人与特邀少儿节目主持人，联合国家交响乐团弦乐四重奏音乐家，共同演绎经典，展开文学与音乐的对话，呈现一场合家共赏的视听盛宴。六月十八日上午十点，和孩子一起听见经典。购票查询大麦网。 三伏苦暑天，嗓子晒冒烟，冲个凉水澡，换件老头衫，脚上踏拉板，手里把小扇，就等老爷下了山，马溜出去找凉快。孔子河边沙盘棋，路灯底下敲三尖，点上冰皮羊肉串，做点毛豆小凉菜，左边开着花夹子，小燕子又打得了趣儿，逍遥快活似神仙，文艺广播伴耳边。 八七点六， 您正在收听的是诵读小站，诵读小站。 燕子去了，有再来的时候；杨柳枯了，有再 在乌云和大海之间，海燕像黑色的闪电，在高 火柴的小女孩把手里的火柴一根接一根地擦亮了，因为她太想把奶奶留下来。 雪对风，晚照对晴空，蓝红对去燕，宿鸟对鸣虫。 一本好书，听三五知己读百家故事，一段声音诵世代经典，品万千滋味。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周六日下午两点，诵读小站，和你一起读书。 一段广告之后，诵读小站继续为大家直播。大家好，我是静乔。今天啊，我们要在直播节目当中和大家分享一本非常有趣的书《五毒俱全》。《五毒俱全》这本书的作者也是我国著名的相声表演艺术家常贵田老师也来到了直播间，我们欢迎常老师。 谢谢，谢谢你。我是常贵田，在这里向听众们问好了。写了一本书供大家阅读。其实书啊，我们相声演员有句话，不知道大家听过没有，相声肚杂货铺里边什么都得有，而且这个杂货铺呢，上至尼龙布匹，下至葱蒜姜，各种各样的零用品，买打个酱油买个醋都得上杂货铺。也说明什么呀？相声演员要多知多懂多学习，怎么来怎么学，看书。其实相声演员大部分看书，还很多挺多的，而且书中自有黄金路啊，真是这样。过去是黄金屋，今天我就改了黄金路，越走比那屋子还大呢，比屋子还远呢， 越走越远， 哎，越走越长，而且呢，得效果更好。欢迎您看书，欢迎您看我的书，我写了本书叫《五毒俱全》，究竟怎么个读法？刚才已经给大家介绍了，您还是得看看这书。书中自有黄金路嘛，您就能找出您的黄金大道是什么。不是我这本书的，是所有书都跟这样，您能体会到这点。这个就是搞这个北京文艺广播呀、能有87.6这个赵贺这个当中播出这么一个专门道来，这叫频道吧？ 频道是什么意思？频道 哦，对，因为那频是吧？ 对啊，对，频、 哎、 频率 就是不读书的害处，大白字儿，就是利用这样是给大家介绍这样。实质上来讲，有这样一个节目，给大家做保驾，而且给您搭了个桥，给您搭了个梯子，让您呢更好的走入大道。我想是这么个作用吧。今天请我来，可能也是想达到这作用。至于达到达不到，那还看咱们合作的如何。我这本书对您是否有益，您得看看，不有益您把它扔在一边。如果您觉得哎还有点意思，有所启发，甚至某一点上您增加了知识， 就是我写作的成功一点。 嗯，谢谢常老师。今天在节目的下半呢，一开始呢也是跟我们分享了自己对于读书、对阅读的一些理解。咱们都知道，书中自有黄金屋。常老师今天跟我们说，书中自有黄金路，这个路的这个延展性啊，还有它今后对于我们人生的一些作用呢，我觉得大家也可以好好的思考一下。这句话这么一改编呢，非常有道理。另外呢，我们还有一位嘉宾是北京图书大厦营销策划中心主任徐锦，也欢迎徐锦。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其实我们请徐锦来呢，也是因为今天徐锦啊专门陪同常老师一起来到了我们直播间。而且呢，在前一段时间，徐锦咱们北京图书大厦组织的这个北京书市里面也请到了常老师来到现场，当中呢有很多这个非常难忘的，让你难忘的跟我讲了之后，我觉得也非常有意义的故事。我也特别希望那个不知道常老师在现场有没有注意到啊，今天我们也让徐锦跟我们说一说这个粉丝对您的一种爱是怎样的一种爱。 好的好的。2018北京书市啊，咱们新华书店图书大厦这边呢是承办方。也就是说确实呢2018北京书市在朝阳公园举办，这个呢就是我们呢是全程的 邀请了很多名家。 然后呢这次也是特别的荣幸能够邀请到常贵田老师来呢到这边来开展文化活动。然后正好也是赶上这个机缘，常老师正好是5月12号吧，您这个新书是首发啊，在天津做的首发，然后呢是5月19号下午在咱们书市上面做了一场咱们这个签售会、 读者 见面会、 哦、 啊。当时啊就是确实我首先啊我先谈我自己的感受，就是常贵田老师呢首先他给我打电话的时候，当时从电话里听他的声音，这个他的这个声音的辨识度让我有一种，对，让我有一种好像广播就在我耳边一样的感觉。因为我记得小时候嘛，就是看电视啊听广播呀、啊、基本上那个声音是基本上是也可以，我相信这个可以叫六读了，也是独一无二的一种声音辨识度。而且呢我相信对于老中青的很多读者，这个也是深入人心的一个非常深刻的印象。然后呢这次呢朝阳公园北京书市呢，然后那个常老师一进到公园里面，这一路啊有很多读者 都是粉丝， 马上都认出他来了。就是第一时间就反应，哎，这不是那个常贵田老师吗？然后有的粉丝还过来那个跟常老师握手，还甚至于要求有合影。然后呢在咱们那个书市现场呢，我印象比较深刻的一个事情呢是当时呢就是说来参加这个签售会的读者很多，然后当时呢坐在第一排有一个老读者已经白发苍苍了。通过这个他在这个现场互动的过程呢，我觉得他可能不只是常贵田老师的一个粉丝，他呢可能也是常贵田老师父亲的一个粉丝。因为当时可能常老师在现场讲述一些他父亲的一些小故事的时候呢，这个老读者也都能有一些回应、 哦、 然后呢对，然后他呢也是第一个走到咱们这个舞台上面来找常贵田老师签字的这么一位老读者。当时上来的时候他挺激动的，咱们那个舞台呢有那么两节台阶儿，当时他一下就绊了一下，真是差点儿没摔到。就是说我觉得通过这些小的细节呢也能感受到，就是咱们这些老艺术家们在老百姓心目中这种深入人心的， 对， 这种他们的这种功力，和他们的这种影响力，我觉得还是就是感受挺深的。 对，而且常老师是经常走到基层，不光是在这个官兵当中， 对对对， 刚刚在节目上面呢咱们也说了，走到很多这个官防这个边防一线去演出， 对对对， 在其实在日常呢也有很多的这种慰问的演出。刚刚也提到了您的父亲，就是常老师的父亲常宝坤先生，在这本书当中是不是也有一些内容会涉及到呢？ 不但涉及到，而且很重要的篇幅呢，都涉及到了。开头讲我父亲开头， 哦， 结尾呢还是相声结尾，一家都说相声，离开相声就不错了。所以整个是相声的，对相声的看法。我举一个例子来说吧。这个相声演员互相见面呢，有一个很特殊的， 就是打招呼的方式吗？还是 还不是打招呼方式，就是呢在交谈当中有特殊的会见方法。 哦， 按照我们这，而且话当中的话中有话，话中有文，话中有什么，有不管有什么都能通过这个表现出来，叫做什么、哦、叫做杂卦。 杂卦哦，这是一个专业术语了，相声界里的、 一般老百姓绝对不用这句话，也不懂这句话。在这儿我透露点小秘密，把我们告诉您，如果说您有兴趣呢，也可以买我的书，也可以买别人专门有一本书，专门讲杂卦的问题。 哦，那 卦是什么意思？就是笑料。 嗯， 制作笑料的方法，而变成日常生活当中的语言，叫做杂卦。 哦， 卦就是笑，杂卦呢，就是两个人见面也好，一事一也好，或者有些什么问题看法也好，来通过这个杂卦。我举个例子，比方说某演员送给我父亲一张画，我爸爸说：“您花这么多钱买这，花那么多钱干什么？你这是太对不起您了，这画可不少钱呢啊！”应该和这个另外一个怎么答？要一般生活当中， 哎 呀，客气客气过去了。不，因为杂卦，这是理性的，理性的什么意思？假的。 假的， 假的 啊！啊， 这画是假的。 嗯、 我爸妈说啊，假的呀，那纸是真的。 哦，这就是有一个还挺有意思的，就是一般人要是不知道的话，还听不懂啊。 合理，因为你在想怎么回事？ 我在想怎么回事？嗯， 其实呢，我们很理解，作画也好，那张纸，哎。我曾经演过一个电视片子，叫做《马大姐》，我有一集是我就过里边就谈到这纸的问题了。 嗯， 这纸本身来讲，有的纸比那字值钱。 哦， 因为什么？时间久了， 嗯， 你要写上字，这纸也废了。 嗯， 你要单独这张纸，可能比那字还值钱。 嗯， 对，理性的就是假的，告诉是这种语言来讲，一般人用不着。 是， 实质上是杂卦。 哦， 而且更多。再举个例子， 嗯， 常宝华老师爱杂卦，我四叔爱杂卦，而且竟是好包粉、嗯、我们一块去演出，有侯耀文、迟富宽，有我们一块到河北去演出，时间长了好几天了，水不方便又远又就没洗袜子就反正这袜子脱下来往这一扔，能站着立住了。 哦，这是真的还是假的？ 当然真的，这当然是真的了。 哦， 完了以后，我四叔跟侯耀文就砸一卦，俩人说笑当中就把这话带出来了。哎呀，你耀文，你这、这屋这味儿可不对啊，这屋这味儿可不对。耀文说有什么不对，有什么不对啊，这就得这样啊，那怎么办啊，这又不是我懒，您还不懒呢，就您这袜子把一个鸭蛋搁里头，明天能变松花。这不就到这儿吗？可是我们很多生活当中的杂卦挪到相声，侯耀文就把这个杂卦搁到相声当中了。 哦， 提高了他那个段子品位，而且同时包粉做了，多了一个包粉。 哦， 你看这不就两头都用上了，都有。这个杂卦本身来讲是一个很好的事情。 嗯， 你问我的问题怎么来回答？我看书中了这个很多这样的事情。 嗯，比如说这本书当中也写到了很多这个相声名家他们在生活当中比较有趣的故事。刚刚咱们就提到了一个通过杂卦咱带出了一个小故事。 我刚才说了侯耀文。 啊、说了侯耀文，还有侯耀文老师的故事吗？ 别说他儿子，说儿子不好了。 嗯， 说父亲， 说 侯宝林。 侯宝林先生的。啊、 大家都知道侯宝林，侯耀文的父亲。 嗯， 我们一起去美国带队去美国，他就出一笑话。 美国演出去了。 而且他最后杂了一卦，我们都乐了。 哦，这是什么故事呢？ 我们住在北京集中，在回龙观病馆里住，时间呢有在冬季的时候，在那儿开始训练一个月，集中一个月，正好赶上侯老的生日，宾馆的朋友非常热情，送了一个大蛋糕给他，很大， 哦、 一个纸盒很漂亮，个人，没想到，正赶上试暖气。 这屋就热了， 提前给暖气了。 嗯， 不知道啊。 嗯， 他就把这蛋糕搁到立柜上了，这蛋糕上头还压了一个东西，压了什么呢？一副麻将牌。他是怕我们这年轻人打牌呢耽误了训练，这样把牌也搁上了，就回家了。回家当天说回来，后来因为会议的关系延长了两天，一共去了三天的功夫，回龙观宾馆试暖气。 嗯， 来暖气了，热。天本来不太凉，再加上暖气更热了，坏了， 这个肯定不能吃了呀。 温度一增高，但 长了有多长啊？一寸半寸多长吧，不到一寸。 嗯， 半寸多长的绿毛。 哦哟，那不能吃了。 绝对不能吃了，侯老可就忘了。等回来以后，我们说话当中想起，哎，我这蛋糕呢？对，在这，快快快，上去就把它拿下来，打开看，一看一层绿的。 哎呦！ 我说吃吃吃吃吃，侯老这扔了吧，不能扔，千万不要扔啊！把它带到美国去，啊，把这带到美国去干什么呀？让美国人知道陶伯林是怎么制造青霉素的。其实他是开了一个玩笑， 哎，是， 实质相声也是杂卦。 哦，这也是杂卦。哎呦，这个相声，如果就是各位相声大师们到一起，这个生活得多有趣啊，多有乐。今天也特别感谢常老师来到我们直播间，来到宋读小站，跟大家分享了这么多有趣的，而且是我们不知道的相声名家背后的故事。 这本书里有很多这样背后的故事，所以希望大家看看这书，您了解一下背后的故事，也增加对我们相声演员的了解。 对，因为这本书可能不仅仅是您的一本回忆录，而且不仅写的是您家庭的一个发展的历史，更多的是对相声这门艺术，或者是相声发展至今很多有趣的故事和它发展的一些脉络，也跟大家有一个明确的梳理。 力求达到你所说的效果，是不是这样？还请大家看过书去检验一下。 好好，谢谢常老师今天来到我们直播间，也谢谢徐锦给我们带来的在书市的现场粉丝和常老师一个互动的小故事啊。我们今天呢有一个特别的编排，就是在2点到3点诵读小站直播的过程当中呢，我们是听常贵田先生来为我们讲述他最新出版的《五毒俱全》这本书。那在接下来的开心茶馆节目当中啊，大家将听到我们精心为大家挑选的常老师的相声选段集锦，也希望大家继续锁定北京文艺广播 FM87.6。现在诵读小站的节目呢，我们直播就要结束了。我们在小站听了读书故事和分享，接下来让我们走进开心茶馆，一起来听相声吧。我是静乔，我们下周六再见。 欢迎收听易购时间。节目的一开始呢，先各位来说一个消息。前段时间呢，我们举办的八块三和五粮液股份的一期精酿酒的活动，没想到是得罪了不少的朋友，很多朋友呢都打电话来质疑活动的真实性了。你像手机尾号是6687的雷先生啊，就说了，这市场价呢是3180块钱的五粮液股份的一期精酿酒，1500就能买一箱，然后还送一箱，又送1400的话费，算下来一瓶是8块3啊。我一听，赶紧打电话吧。结果电话接通之后告诉我说活动结束了，我看见你们这个活动肯定是骗人的。还有一位王先生呢也说了，正开着车呢，听到说五粮液股份的一期精酿酒是8块3一瓶，好不容易找好地方停车吧，结果你们跟我说活动结束了，你们这是搞什么呢？那么面对大家提出这些质疑呢，现在呢就让我们来联系宜宾五粮液股份有限公司的富贵吉祥一期精酿酒的销售负责人胡总，请他来证实一下。胡总您好。 啊，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嗯，胡总您看，最近咱们这个买酒送网络话费的活动本来呢是办得挺顺利的啊，但是呢前两天呢有很多朋友都给我打电话了，有朋友就说了，说你们这个电话是一直占线，根本就打不进去，这是在欺骗群众。另外呢还有朋友就说五粮液股份的一期精酿酒这一瓶才8块3，而且还送话费啊，太便宜了，根本就不能信。您看，您给大家来解释一下这些问题吧，好吗？ 好的啊，在这儿呢，我首先要告诉大家，活动肯定是真的，否则我们也不会说在全国200多家电台播出，那也更不敢承诺给大家是免费送酒上门，先验货再付款了。其实这个电话占线呢，也是在我们意料之中的吧？啊，大家想想，一瓶五粮液股份的一期精酿酒才8块3，又能拿话费，这搁谁谁不抢呀？是吧？那打电话的朋友肯定就非常多啊。这个我们也确实是没有办法。那没抢到的朋友呢，我也只能对您说声抱歉了。啊。 哎呀，胡总啊，对，是